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，电话是1310502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健康回归自然， 对， 治胃病回归自然， 对， 就解决了。 化繁从简啊， 大道至简， 对， 化繁从简， 对， 这话都有道理。古人是很智慧的，他那个智慧吧，就是属于道的范畴。 对， 我们今天这个智慧都在术的范畴上。 就是 我们研究什么都是术，就没有一样它不是术的。 这就是一种迷途哈。 完了，当科学去讲，那聪明被聪明 就是 误了， 所知障哈， 所知障 被自己所知道的形成障碍了。 所以自己呢给自己治了很多很多的麻烦。就是你现在你看这个世界啊，就这么下去吧，自己就能把自己就毁灭了。 这个人制造这个生物武器、核武器、化学武器，尤其目前的这个雾霾呀， 化肥、农药、激素、抗生素，这些东西都是对人有害的。最后吧，都自食恶果。 对， 造完了，又都回到自己身上来了。 就是啊， 现在我们造什么，将来都得回到自己身上。 自食其果， 都得自食其果。 也就是你所说的回向啊， 回向， 一个道理啊。 对，你不管造 好事也回向，坏事也回向啊。 对，所以这些道理要如果要不明白啊，说咱们今天谈治胃病，那只能说啊，我有一个什么仪器，我有什么一个保健品，我有什么一个方法，一个措施，那都是术。你不按规律去做，不解决自然平衡问题，解决什么都是治标。 哎，还有一句话叫不走正道哈，也是这个道理哈。 你看你 你这古人说话真是哈。 不走 分析， 不走正道， 不走正道，歪门邪道， 歪门邪道， 就是呢，都离不开这个道啊， 都离不开这个道。这个道是啥？就是规律。就是自然规律。 对， 你离开它，那就要出问题。你顺其它，那就是正常运转。 对对对，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不管什么科学，都不能离开自然规律。 这是万物所运行的基本的一个保障。 对，就说地球这个轨道偏一点儿，整个人类就毁灭。 就是啊， 它必须不偏不倚，一点都不能错位。 叫轨道嘛， 轨道。那我们做事儿也得按这个轨道。轨道也离不开这个道。 就是啊， 什么都离不开这个道，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个道。我们这个调节六条理就是要符合这个道。如果不符合这个道，就什么都解决不了，甚至越整这个问题越多。您是说，就说简单的说，我们挑个挑都得平衡。你这扁担一头偏了，这头离近了，那头离远了，这就费劲， 是 不是？你就得撅子。你看，就是那个汽车，那汽车俩轮子，它俩必须得平衡。有一个不平衡，这车跑偏。 就

是有益菌合成的。 哦， 有益菌，你吃的食物在胃里边进行发酵，啊，在发酵过程当中合成各种各样的维生素。 哦， 因为古代不制造维生素， 嗯， 几千年，嗯，谁造维生素啊？那没人造维生素，那我们不人人缺维生素吗？ 就是， 这个造物主造人的时候把问题全都解决了，谁也没有办法理解造物主为什么那么神奇，是不是啊？这口腔，你看又会嚼饭， 嗯， 又能喝水， 嗯， 又能说话， 嗯， 又能喘气儿， 嗯， 你说这家分的， 嗯， 这简直神奇无比。 就是， 这怎么整的？那我们科学怎么造不出来呢？造不出来会说话的人呢？是不是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值此朝阳店建店3周年之际，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，我们定于8月5日上午8:30在海淀区康福瑞酒店举办3周年2店同庆盛大活动。届时在广播中给大家讲座的老师会亲临活动现场与广大听友见面，我们期待您的到来。因场地有限，请大家提前报名。报名电话：朝阳店010-5618-1343 5618-1343。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7号楼17门底商天三旗。丰台店010-5623-7135 5623-7135。地址：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天三旗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你看，这就叫生命。哎，就是说，嗯，这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有先有蛋，到底是先有精子卵子还是先有人，这哪能说清楚的事儿啊？这是一个奥秘无穷的事儿。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啊，我们认识到的那就是九牛一毛，星星点点， 也是微不足道， 微不足道， 皮毛。 哎，但是我说这个皮毛， 嗯， 能揭开这个谜，哎，你不信，嗯，咱就说那个远古症的小孩， 嗯， 你就不给他盖，他就永远也站不起来。 对， 不是缺物质吗？ 嗯， 那盖才那么点啊。 嗯， 夜盲症的人，你要不给补维生素 A， 他就永远这个夜盲症，眼睛干，眼睛涩。 对， 你看他就永远也不太好的。那维生素 A 能用多点啊？就那点用上就不干了，不涩了，不能有夜盲症了。 就是， 这不就证明吗？所以吧，这些微量的物质啊，分泌1000多种合成各种维生素，合成1000多种酶，合成1000多种酶， 嗯， 啊，分泌各种氨基酸核酸，氨基酸核酸是它分泌的。 哦，什么合成和分泌不是一个概念啊？ 合成是合成，分泌是分泌。 嗯， 分泌，我的理解， 嗯， 因为我没看见它咋分泌的，因为眼睛看不见。 对， 就是排泄。 嗯， 它的排泄物是氨基酸核酸。 哦， 是人体必须的，缺一种都活不了。 嗯， 那你看，它有多神奇啊？那么今天，为什么病越来越多？就这块是一块很重要的原因。这块出问题了，出啥问题了？哎，我再来剖析这个。 嗯， 咱们老百姓啊，有一句话谁都会说，但是能把它解释清的很少，能听明白的少。 什么话呢？ 消化吸收。 这指胃肠功能啊。 对，什么叫消化？ 嗯， 吸收。 嗯， 那个中医说，脾胃是管消化的。这个我先举个例子。 嗯， 说老牛啊吃草能长1000多斤， 嗯， 还能挤出奶，那吃草怎么还能长那么多肉呢？是吧？那就是说老牛体内必须得有纤维分解酶。 哦， 不是因为老牛有了4个胃就把草给消化了。 哦， 是因为它体内有纤维分解酶。这个酶是有益菌合成的。 哦， 这草进到体内啊，老牛那里体内有大量的有益菌，它们在里繁殖，在体内吧，那草就发酵了。发酵过程当中啊， 就合成1000多种酶，其中有一种酶叫纤维分解酶。它把这个草的这个粗纤维，草的大分子给分解成了小分子，这个叫消化。老牛吃的这个草，它不光一种酶，就一种纤维，不是，还有蛋白，还有脂肪，还有碳水化合物，纤维都得分解，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这叫消化。那个脾胃能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吗？那个胃啊是装食物的， 容纳而已， 容纳，然后食物在里头，胃里头发酵，合成各种酶，各种维生素， 这样才能制造出牛奶哈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牛奶这个营养非常丰富，实际上这个功劳啊那个酶有密切关系啊。 这叫消化。我们人吃的所有的食物，无论是的植物的食物还是 有密切关系啊。 这叫消化。我们人吃的所有的食物，无论是的植物的食物还是动物的食物，没有一种吃进去都是小分子，所有的食物都是大分子。 所以这个化呀感觉有一点这个演化或者生化的作用哈，把它转化出各种营养成分， 化学反应， 化学反应啊。 对， 所以消化也可以这么理解啊。 对，这个我们说的吃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大分子。到我们体内通过那个蛋白酶，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 消失也， 把脂肪分解酶，脂肪分解酶把脂肪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把碳水化合物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纤维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酶有1000多种， 就像一种化学反应一样。 对，为啥有1000多种？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有1000多种成分。这1000多种成分都是大分子。靠酶把它分解成小分子，这就叫消化了。这个医学呢还做一个实验，他拿一个铜管，把那一块肉啊就塞这个铜管里头了，然后把两头焊死，四周的再转成眼儿，让老鹰看到这里是肉，老鹰一口把这铜管就吞下去了。过了几天呢，老鹰把这铜管排出来了，铜管不能消化。 对， 没有酶能把铜管分解掉的，所以铜管排出来了。但是排出以后一看，铜管里的肉没了，老鹰没嚼着里边的肉。肉怎么没了？被酶分解了，这叫消化。 所以你说这个消化不是说胃或者是这个脾这两个器官本身做到的哈， 不是那个胃给它分解掉的，消化掉的。所以我说中医说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啊，先天之本是肾，后天之本是脾胃。 对， 这个说法吧就是没有把它分析透。 对，不是说它不对哈，是没分析的具体深入， 就是不知道它彻底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。 对， 所以吧这个东西吧没有办法。 那没有这个酶这个概念啊， 那没有酶的概念呢，它只能说是脾胃吗？ 就是 那通过呢我们这么分析啊，那个先天之本呢，是父母之精，是阴，是第一基因组，这位先天精子卵子是吧，现在用显微镜看见了，他俩一结合，就受精卵就裂变，这位先天， 就你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啊， 这是先天之本。出生之后反正知道有一种东西， 称之为气， 称之为气，眼不见为气啊，这叫阳气。父母之精叫阴气啊，这叫阴阳二气啊，相互转化，相互调节，保持阴阳平衡， 维持生命， 维持生命。那今天呢用显微镜全都看见了，阴是精子卵子，阳是有益菌，两个有生命的细胞，两种生命的物体， 大小相近哈， 大小相近， 数量也相近， 组合在一起，阴呢只有10万亿，阳呢100万亿。它为啥100万亿呢？它也10万亿，它把阳包不上。它这100万亿从里到外，是吧，眼睛、鼻子、口腔、皮肤、阴道、肠道，里里外外 无处不在哈， 全包起来了。所以它是1000克，75万亿。 这个是后天之本，这是真正的后天之本。以前眼睛看不见说那个摸不着看不见，你说是对还是不对？但这个用显微镜检测了，你要说这个不对，那就没有对的了。 就是你对这个中医先天之本后天之本的这个全新见解哈。 要不中医为啥，你看我说他伟大就在这儿，他都没看见，他说先有精后有气，精在气之先。 对呀、 当然了，先有精子卵子啊，它俩一结合，哎，变成胎儿婴儿，哎，这叫先有精。哎，婴儿一出生后有气，这气就来了，哎，就依附在这个阴上了。这就叫阴阳二气相互转化。哎，所以中医说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你要离开这个解释永远解释不了这句话的含义。哎，就是没有这个阳，没有益菌保护，你人生出来了孤阴，病菌病毒来了，活就把你吃没了。 就是说两个小时哈，如果他迟到两天恐怕就不行了。 那就你吃没了，都烂了，全身腐烂呢，里里外外都腐烂呢。古代没有抗生素啊，烂被你烂没为止啊。说为什么人死了就是光剩骨头了，肉不都烂了吗？什么叫烂了？就是让病菌病毒吃没了，是吧？什么叫胃穿孔呢？那病菌病毒不吃咋穿的呀？什么原因？不是那个木头棍子给戳穿的啊？你说那怎么出窟窿哪了？怎么的？那为什么能手要碰破了能烂到骨头？是吧？那是病菌病毒，是吧？胃你不碰破怎么就不烂呢？因为那有益菌，那个正气，那个胃气在那看着呢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么一说，是不是咱把这事儿已经说透了？这叫后天之本。哎，那这么说呢，咱们把这个整个人体就逐渐的这个神秘的面纱 一层一层就揭开了， 我们就揭开了。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咋回事了。哎，不是不自知了，我们自知了，有自知之明了，明白自己咋回事了。 对， 那我们就得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吧，你要说 就找了方向了 啊。脾胃是这个后天之本，那这事就不好办了，你啥也解决不了。但是我这么一说呢，就什么都解开了。那就是我说这叫消化，我还没说吸收。那什么又叫吸收呢？ 这个西医认为人从这个肠啊来吸收这个营养，通过这个肠道啊。 这个说法吧，也不全面。这个先把这些物质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这叫消化。分解完了它并不能吸收。不是分解完了变成小分子就吸收了，不能吸收，得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，得转换成氨基酸。转换成氨基酸得需要催化剂。 还是离不开它。 哎，什么是催化剂？就是刚才说这个各种维生素，各种微量元素，这是催化剂。哎，这么说吧，大家也不一定能理解。哎，我再举个例子，黄豆，你拿一把黄豆，你把它洗干净了，你就这么吃，你看能吸收不？吃完就拉稀，不吸收，因为它没转换成氨基酸。怎么才能转换成氨基酸呢？把它做成豆腐。哎，做成豆腐必须搁催化剂。什么是催化剂？芦荽， 芦荽点豆腐哈。 对呀、你要不搁芦荽，它就不转换成氨基酸。你搁上芦荽就变成豆腐了，变成豆腐吃了就吸收了。吃生黄豆就不行，芦荽是催化剂。我这么一说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就是0.01的物质还1000多种，这1000多种物质起的作用，就是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分解完了再转换成氨基酸，我们细胞才能吸收。这叫消化吸收。那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病搁哪来了。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邪导致的疾病，那是外部矛盾，敌我矛盾。我刚才说这个是我们人体的内部矛盾，内部紊乱了，内部催化剂不够了，是吧？失衡了，代谢肯定紊乱，这就是病因。哎，你光说